当局征求保育意见。 偷渡船英伦海峡沉没，酿成27死，五人涉贩运人口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喺11月26日系星期五嘅朝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有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啊，想同大家讲下咧，喺上年特别多人关心就系呢个前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或者有人就咁叫主教山配水库啦。喺上年就因为水务署嘅工程咧，而被发现入边有一个比较特别嘅一个嘅建筑特色，都引起大家关注。今年6月咧就俾古咨会咧系确认系一个叫一级历史建筑嚟噶啦。咁见到水务署咧就而家做一啲临时嘅加固啦，同埋一啲嘅整理嘅工程咧完成咗。嚟紧咧就会有免费导赏团，可以由下个月中开始去到出年6月中咧都系举办嘅。成个情况你点睇咧？18723111市民会唔会对于呢一个嘅导赏团而家可以入去配水库入边咧直接去睇咯？你又点睇咧？18723111。这个导赏团究竟会介绍配水库哪一方面的内容呢？是一些建筑特色多一点，还是跟过往一些历史方面多一点？详情都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下。电话旁边有水务署助理署长钟永基，早晨。 早晨，主持萧先生。 是，你好，你好。你好，钟生。刚才呢就讲到这个主教山配水库这个免费导赏团，昨天就都讲了下个月中，即是15号起就开始有一个导赏团的方式，等啲市民都可以入去参观，去到出年的6月的。怎样报名啊？可以怎样参与到啊？同埋一团有几多人啊？每日有几多团啊？咁样嘅。 但我哋呢就分开两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呢就係个人嘅报名啦。咁就会喺我哋水务署嘅专属网页嗰度呢，就係由12月1日9点开始，就啲市民呢就可以喺我哋个网上面呢就报名。咁如果係一啲团体嘅报名嘅时候呢，佢就会需要係透过政府一站通提交一啲嘅申请，咁就向我哋申请嘅。咁、那个团嘅安排呢，其实我哋都係一个星期七日，大约呢就每日有三团。咁就平日嘅时候呢，个上昼嘅有两团呢就係个人嘅团。每一团嘅数目呢，我哋接待嘅人嘅数目呢就係12个人。咁而喺每平日嘅下昼呢，星期一至五呢，我哋就係准备咗团体嘅导赏团。咁亦都係每一团12人嘅。咁而喺星期六同星期日呢，星期六我哋有三团呢就係个人嘅，星期日亦都有两团呢係个人嘅。咁呢啲呢都係我哋准备喺嚟緊呢6个月安排个导赏团嘅时间表。咁至于嗰、那个详情呢，喺我哋个网页上面呢都有好清楚咁公布㗎啦。 嗯，咁睇好似好容易都会爆满，因为每团都係得个10几人㗎嘛，听落。你哋预期嗰个嘅反应会系点样，或者有冇话预计目标嚟緊呢半年呢会有几多人可以参与到呢个导赏团？ 其实我哋今次都系啱啱第一次举办啦。嗰、那个反应同埋我哋都预算开始嘅时候呢都会系多人嘅。咁但係因为即系鉴于嗰个地方个问题呢，我哋初步呢我哋搞嘅时候呢，同埋而家亦都系仲系有啲疫情嘅关系啦。咁所以我哋就预算呢，就而家我哋准备12个人一团嘅。咁但係即系到我哋有经验啊，或者再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嘅时候呢，我哋会陆续嚟到去检讨。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会增加每一团的人数，那就可以希望能够容纳到更多的市民来到去参加这个导赏团，上到去个泪水配水库那里来到去看这个古迹的。那现在那个，因为我们需要是有一个叫做限聚的禁令，那我们其实都拿了一个政务司司长那个的批准的。咁所以呢就喺呢个情况底下呢，初步我哋係12个人一团。咁但係如果即係我都唔排除啦，如果係个反应係热烈啦，同埋係好多市民嘅要求嘅时候呢，我哋会再作出嘅跟进同埋要求嚟到去再即係增加我哋嗰个可以参加嘅人数啦。 讲下个导赏团啦，究竟係边个会带嘅呢？主要係讲头先都话究竟係啲建筑特色多啲定啲历史多啲呢、会边个内容多啲 嘅？其实两个内容都有嘅。我哋因为呢个系一个一级嘅历史建筑物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系、我哋透过招标咧，我哋系请咗一啲嘅呢个 即係大本地團嘅公司咧嚟去幫我哋去做呢個帶團嘅同事嘅。不過所有帶嗰啲領隊咧都會經過我哋嘅訓練，而我哋所講嘅內容咧嘅資料咧都係由我哋提供嘅。咁嗰、那個我哋睇嘅時候咧，其實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個建築啦，即係喺嗰個配水庫裏面個特色啦。第二咧就話喺嗰個成個項目裏面，即係呢個水庫裏面佢嗰個供水歷史，即係兩樣我哋都會介紹嘅。因為即係對於一個古蹟嚟講咧，即係唔係話單純嗱，即係想知道佢嗰個建築有咩特色。佢其實背後嗰個故事咧，我哋都會向一啲市民嚟到去提供一啲資料啦。咁等佢能夠更加認識到呢個配水庫嗰個背景資料啊，同埋佢嗰個即係個當其時嗰個工作同埋係點樣嚟嘅咧，我哋都會逐一介紹嘅。 嗱、作為一個歷史建築物，大家就會關心究竟點樣保護佢啦，有多啲嘅人去參觀，大家可以接觸到啦，可以認識到啦，但同時可以點樣令到佢唔好損耗得咁快或者咁嚴重咧？咁有啲咩方法去做呢樣嘢咧？ 嗱，呢個我哋第一就話喺呢個導賞團期間咧，我哋係有一啲領隊咧嚟到去陪同啲參觀者嚟到進入呢個配水庫啦。咁亦都係希望即係參觀嗰啲朋友咧，都能夠即係叫做即係大家會有一個尊重歷史建築物嘅心啦，就唔好蓄意嚟到去破壞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會有一同事咧嚟到去做嗰、那個一路咧就睇住嗰個團嘅，而喺嗰、那個地方裏面咧，我哋都會加派一啲嘅即係看守員啦。喺夜晚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喺度嚟到去做一個好似看更咁嘅形式咧，嚟到去睇住嗰個建築物嘅 嚇。嗯，因為我見啲報道都引述話可以直接摸嗰啲水庫入邊啲柱啦咁樣。咁我見咧亦都有即係其實啲柱個底係比較闊嘅。其實啲人係咪可以直情係踩落去下面都係冇問題嘅？係咪可以咁樣？ 哦，其實係安全嘅。我哋因為嗰、那個本身咧嗰、那個係一個配水庫嚟嘅，咁佢有一個原本佢係裝水噶嘛，即係所以佢嗰個承載能力咧就其實係大嘅。咁同埋咧，我哋個建築物裏面嗰啲材料咧，都係啲花崗岩嘅石啦。咁對於一啲一般嘅即係參觀啊、輕微嘅觸摸啊，咁呢個絕對都唔會構成任何嘅損耗啦。即係一般嚟講嚇。 嗯。 咁所以即係我哋即係俾市民參觀嘅時候咧，一般我哋都唔會話設一啲好嚴格嘅限制，就話啊要點點點有咩規矩要遵守，咁就希望即係市民大家都自律啦，愛惜呢個公物啦，愛惜呢個歷史建築物啦，咁嚟到去保即係令到我哋嗰啲建築咧，就唔會咁容易受損啦。 嗯，但簡單嚟講，有冇啲咩入到去要提醒啲市民嘅咧都？ 嗱，第一就話即係唔好做蓄意嘅破壞啦，呢、這個一定唔能夠噶啦。即係你都見到有時喺有啲景物上面啦，中意話寫到此一遊啊，嗰啲啊絕對不能接受嘅。因為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損害咗一啲嘅歷史嘅建築、歷史嘅痕跡，咁就呢啲係唔能夠做嘅。即係我哋可能都係好似類似郊野公園咁啦，我哋只係用隻手去嘅，即係去用眼嚟睇嘅。咁但係就唔好帶走任何嘢啦。咁亦都同時呢，我哋喺水塘當中呢，我哋亦都有好多歷史嘅建築物嘅，例如大潭水塘啊、九龍中水塘啊，我哋一樣有好多歷史嘅建築嘅。咁而水務署其實而家都有搞類似嘅導賞團，即係我哋叫水滴滴遊中啊，都係一路都有搞嘅。咁就俾啲市民呢就去參觀同埋摸或者係掂嗰啲建築物嘅，咁即係等佢可以有個印象深刻啲啦，同埋就話唔會話好似一啲格格不入啊，同埋啲高不可攀嘅嘢，其實都係啲日常嘅生活上面嘅嘢嚟嘅啫，嗰啲嚇，所以都唔需要太介懷嘅嚇。 我見咧係而家開放係俾個導賞團可以啲市民入去嘅過程啦。其實呢段時間咧呢幾個月咧，其實見到水務署都做咗一啲臨時嘅加固工程喺呢個主教山配水庫嘅。 冇錯， 我見就好似有啲玻璃嘅架咁樣之類。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呢段時間你哋做嗰啲加固工程係做咗啲咩咧？點樣確保入去嘅市民都安全咧？又 嗱，其實呢個咧就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因為之前咧，因為呢個配水庫咧都係即係有一個安全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先至需要拆卸。 咁但係後來即係經過一啲嘅，即係佢係一個有價值嘅歷史建築啦。咁我哋進行咗一啲嘅叫做鞏固嘅工程嘅。咁我哋就將第一就話將有問題嘅部分咧，我哋用一啲嘅支架咧嚟到去承托住佢先。即係被減低咗，或者係即係撇除咗佢有再一步倒塌嘅風險嘅。第二咧就話我哋喺個配水庫上面其實都發現有一啲嘅裂痕嘅，即係喺個拱頂嗰度咧。咁我哋而家咧就係放咗一啲嘅儀器啦，就係監察住嗰個情況，睇下佢嗰個裂紋啊，或者係個結構嗰個穩定性上面咧，會唔會有惡化或者係變化嘅？咁即係我哋而家就監察住嗰個配水庫裏面的情況啦，同埋我哋做咗個狀態評估嘅。之前我哋咧就係確保而家個情況咧有支撐之後咧，佢係安全嘅。咁所以我哋係容許市民落去做一個導賞嘅活動。咁就呢個係大前提。咁至於你頭先所講話嗰個玻璃天窗咧，咁其實佢主要嘅作用咧係一個保護作用嚟嘅。因為自從打開咗個頂之後咧，佢有一啲係外露嘅部分啦，咁就會嗱，如果你唔做翻個頂嘅時候咧，佢就會有即係俾風雨嘅侵蝕啦。咁所以我哋咧就要建造翻一個頂，一個天窗嚟到去保護翻嗰個外露嘅建築物。咁而點解又選用咗玻璃頂，同埋一個有斜度、有坡度嘅玻璃頂咧？咁其實我哋都係經過一啲嘅思考嘅。咁第一咧就係話喺嗰個實際效用上面咧，佢可以透光啦。第二咧就話佢可以射一啲嘅雨水啦，同埋減低一啲嘅風阻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其實兩個方面，第一就話可以佢喺嗰個功能上面咧保護到嗰個配水庫外露嘅裏面嘅情況。第二咧，佢就提供咗一啲嘅通風先風啦，我哋所謂即係可以入到去配水庫嘅裏面啦。另外最重要嘅咧就係話一啲自然光可以透到落去嗰個配水庫裏面。即係以前呢個配水庫咧係一個我哋叫做密閉空間嚟嘅。咁所以入去嘅時候咧就要即係要特定嘅人員啊，或者係經過一啲嘅訓練先入得去。咁但係而家我哋做咗一啲嘅改善工程，包括咗呢個天窗啦，同埋啲樓梯啦，同埋個我哋啲通風系統之後咧，其實而家呢個已經唔再係一個密閉空間，咁而市民落去參觀嘅時候咧就可以方便一啲啦。咁所以嗰個設計咧，其實佢有兩個，即係無論係即係個功能上面啦，同埋喺視覺效果上面咧，我哋都覺得係即係都係一個。有一個想法喺度，所以我哋先擺個咁嘅頂喺度。 OK， 頭先講呢個設計啦，不過見到同時啲保育人士都針對呢啲設計，譬如頭先講到一啲喺上蓋有一個玻璃頂啊，有啲樓梯啊等等，佢就即係覺得個過程又冇諮詢咁。點解個過程係冇問嘅咧？定係呢個只係一個短暫嘅一個做法，所以都未必會做一啲比較長嘅諮詢。 其實第一就話呢個係一個短暫嘅做法，因為即係佢只係一個功能咧，就係要保護外露個配水庫啦。第二咧就話長遠嗰個保育方案同埋活化方案咧，其實而家仲係一個即係研究嘅階段嚟嘅，仲未落實嘅。咁所以咧就即係都有好多嘅變數，或者係將來係點樣咧，而家都未係好清楚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個頂咧，即係呢個玻璃頂咧。即係佢嗰個，我哋嗰個講咧就係一個臨時嘅頂啦。咁但係個設計上面咧，因為佢都要有咁嘅即係喺個功能上面，佢要有足夠嘅，即係能夠保護到下面，要夠實淨先。因為打風落雨嘅時候咧，突然間哇吹咗個頂去，咁就即係唔係好掂噶嘛。咁所以我哋就要設計喺度，即係比較上係一個係完整嘅，同埋能夠。即係有承托能力嘅頂嘅，咁至於諮詢咧，其實喺我哋開做呢個改善工程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去過區議會咧嚟到去將交代過我哋嗰個進程啦，同埋裏邊嗰個即係嗰個時間表啦，大致上我哋做乜嘢咧，都會有向一啲當區嘅區議員咧都有講嘅。咁但係你話好詳細嘅即係叫做諮詢方案。 嘅話咧，其實實際上因為係即係短暫性咧，所以我哋都未冇做到呢個方面嘅工作嘅。 OK， 好啊，唔該曬阿鍾永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鍾永基咧就係水務署助理署長嚟嘅。咁啊，頭先就講到咧喺主教山配水庫嘅嚟緊喺下個月中開始咧，12月15日就可以去到一路去到下年6月14日咧，都會可以舉辦一啲嘅公眾導賞團啦。咁就預計每個月咧可以開放大約1000人參加嘅咁樣嘅呢一個主教山配水庫有一個導賞團可以參與啦，市民可以近距離去接觸啦。你又點睇1872311 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喺电话旁边，有深水埗区议员李霆锋，早晨。 系早晨，主持。 早晨，李霆锋，你都一路跟开深水埗呢一个嘅主教山配水库呢一个项目啦。而家话有一个半年嘅即系叫做免费嘅导赏团，可以俾一啲市民咧都去参观啊等等。你自己点睇呢个做法咧？ 嗱，我谂几样嘢啦。第一咧就系、是其实喺今年嘅年头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就已经即系我哋又发现咗嗰、那个即系配水库啦，咁样即系喺个工程里面嘅。咁我哋区议会咧嗰阵时就已经系就住呢件事咧，咁就揾即系开咗一次大会啦。咁就嗰阵时就揾咗水务署咁啊嚟解释到底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咁同埋咧都系为咗呢件事咧就成立咗一个专责嘅工作小组咧去跟进嘅情况嘅。咁但系嗰阵时你开咗我哋嘅工作小组开咗三次会啦，三月一次，咁就四月开一次专业会议，咁跟住六月就另外开一次会议啦。咁跟住都系大概嗰陣時就邀請咗唔同嘅專業團體就提供一啲可行或者一啲諗法係點樣保育嘅一啲方案啦，同埋咧就係、是、水務署去交代咧嚟緊一啲改善，因為叫做嘅修補啊，嘅修補工程啦，咁同埋一啲可以做嘅嘢咁樣。咁似乎咧而家水務署嘅做法咧，第一就係、是、去做一啲跟進嘅工作啦，即係點樣去修補一啲佢嘅因為佢工程嘅問題啦，咁嘅執漏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佢搞咗導賞團。咁其實而家搞導賞團咧，就其實佢都係咁講嘅。年底當初我就講咗年底做導賞團，咁但係咧佢都冇講到嗰個導賞團係點做啦，係咪佢自己做啦？嚇，同埋咧個工程嘅進度咧，其實佢只係交代咗話啊，十月咧就應該會完成嘅工程。咁但係工程點樣做咧，就似乎就喺個會議裏邊咧就冇交代。咁所以咧而家見到嗰個改善工程嘅做法咧，就係佢喺個山頂嗰度咧加咗啲頂啊。加咗啲樓梯落去啊，咁嗰啲其實都喺區議會裏面咧就冇回報嘅。最有趣咧就係其實琴日咧就啱啱區議會咧其中一個委員會，即係相關嘅委員會開會，咁啊但係咧就咁啱就同一時間咧水務署都公布咗呢個方案，咁但係呢個方案點解唔喺琴日區議會裏面去做嗰個公布咧？咁我哋都覺得好奇怪咯。 嗯，即係撇除冇喺區議會嗰度向你哋解釋啦，整體而家呢個方案你覺得理唔理想，算唔算符合你哋期望咧？ 嗱，我谂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冇交代嗰个情况就系一件事啦，因为咁样好多嘅山友即系上去主教山上边使用嘅一啲行山人士啦、街坊啦咁样，都觉得咦，点解突然间喺个地方度加咗一啲咁样嘅一啲构筑喺度啦，咁啊系咁，佢觉得好奇怪咁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就系、是、似乎咧我睇翻即系而家政府讲嗰个导赏团嘅一个安排咧，咁啊第一就佢而家都未去叫做好交代清楚到底佢嗰个导赏团系点做，因为咧佢净系讲一条导赏团嘅路线系点样样啦。吓，同埋咧，佢应该会系逐个建筑去嗰、那个构筑去介绍啦，譬如佢啲墙身系点样啊，佢啲柱系点样嘅做法啦。咁但系咧喺嗰个导赏团嘅路线里边咧，其实似乎我觉得少咗啲人文嘅一啲嘢，即系啲咩咧？譬如话啊，佢会唔会讲下呢度嘅历史系点样样啦？吓、啊，会唔会讲下其实唔同嘅即系配水库嘅一啲嘅关系啦？吓、啊，因为佢我估系水务署佢哋讲嗰个导赏团咧，都会系从我哋嗰个专业去讲嘅，即系譬如话讲下供水系统系点样啊，佢哋嘅即系角色，即系水务署嘅角色系点啊，同埋可能讲紧现有嘅啲建筑嘅情况。咁但系关于历史啦，吓、啊，关于佢哋同即系譬如主教山吓同啲居民嘅关系啦，等等嗰啲，佢似乎咧应该喺呢个导赏团里边就冇嘅。咁呢个都系正正系我哋担心啦，因为嗰阵时区议会我哋话都主张搞导赏团。咁我哋都要求話即係政府撥款啦，就30萬，咁就話去做一啲導賞團啦，同埋做一啲社區參與嘅計劃，希望咧由居民咧去提出一啲保育方案。咁但係因為即係政府就後來就停咗我哋區議會嘅撥款啦，咁所以呢、這個計劃就即係叫做冇辦法繼續落去啦咁樣。咁但係水務署佢自己做呢一個嘅導賞團咧，似乎就我哋有啲擔心，就係唔知個導賞團最後會出現一個咩嘅樣子咁樣咯。 嗯，整体来讲今次导赏团呢就话即每团最多12个人啦，都分话上下时段啦，每日都有团嘅，你觉得对嗰个嘅即配水库嗰个负荷会唔会都有机会令到佢哋会有啲损耗啊之类 呢？嗱，12个就我又觉得唔係多嘅，不過而家就似乎就係、是、我睇到個時間表就係佢安排就係上晝啦，跟住就晏晝有一團咁嘅。嗱，因為都主教山其實唔同時段咧都有唔同嘅街坊喺山上高都有一啲活動嘅，大家都知道就係有啲嘅街坊啦，咁佢喺個山上面咧就擺咗一啲嘅健身器材，或者係譬如 band box 啊咁樣，咁佢都會有啲街坊上去用。咁但係就似乎即係政府而家個安排啦，都未睇到到底嗰個所謂嘅報名嘅工作人士會唔會係包括包括邊啲啊？譬如新聞部街坊，定係包括區外嘅人士咁樣。咁同埋團體嗰個 book 嘅方法都好似未係好交代得好清楚。因為我見到就係、是、話團體申請可以嘅，咁但係就都要後一步咁樣，即係後一步㗎啦。咁詳情係點咧？咁我估好多朋友都想知㗎嘛。 OK， 嗱，李霆鋒啊，轉頭八點半翻嚟之後再同你傾多一陣啦。不過頭先佢講到話團體參觀都可以透過政府一站通咧，係提交申請嘅。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咁啊，李霆鋒咧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嘅。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八點半之後咧，有千禧年代嘅。你又點睇深水埗配水庫而家話有一個嘅免費嘅導賞團參觀呢個水庫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第二次内地与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寻日在深圳举行。率团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话，内地专家认为香港已经基本具备通关条件，本港进入全面落实准备有序通关的阶段，实际通关日期有待公布。李家超又話：特區政府將會推出香港健康碼，採用實名制並同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對接，下星期公布詳情。歐盟委員會建議已完成接種世衛批准疫苗的人士開放邊境。目前大部分歐盟成員國只是容許接種了歐盟藥品管理局批准疫苗的人作非必要的入境。至於未接種疫苗的6至17歲人士就需要提供陰性檢測證明。歐洲各國疫情反彈，歐盟委員會表示，為確保人員安全自由流動並保護公眾健康，期望成員國以協調一致的方式定出安全旅行規定。新措施將由明年1月10日起實施。目前歐盟批准輝瑞、莫德納在歐洲生產的阿斯利康和強生疫苗，而世衛緊急使用的疫苗就包括國藥、科興和印度生產的疫苗。俄羅斯西伯利亞的礦井事故死亡人數升至52人。緊急部門說遇難者多數是被困礦井的工人，包括早前失聯的6名救援人員，又相信井下可能不會再有生還者。事故昨日发生，地点位于克默罗沃州，当时有近300名工人在井下工作，矿井领导和3名人员被拘留和接受调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说，他预计全球供应链问题将会是短暂性。伊维拉说，这个并非结构性，而是暂时性的问题，会延续到出年，然后在几个月之后自行消退，不会超过2022年。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摆脱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供应链出现紧张，并有可能令到经济复苏放缓，目前供应链问题已经导致通胀加剧。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0点，跌43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 7.797， 日元 114.88， 瑞士法郎 0.935， 加元 1.267， 人民幣 6.386， 英鎊對美元 1.331， 歐元對美元 1.122，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792.59 美元，賣出 1793.23 美元。

渡船英伦海峡沉没，酿成27死，五人涉贩运人口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關呢個前深水埗配水庫咧，就係、是、早前就因為爭啲有一個嘅拆卸工程啦，及後發現原來水庫入邊咧有一啲好特別嘅建築嘅特色啦，咁引起大家關注嘅。咁而家見到咧，水務署最新咧就話會下個月起咧就會安排一個導賞團，咁預計半年左右啦，一路去到出年6月14號嘅。有啲咩申請方法咧？如果你想參加呢一個嘅導賞團嘅話，譬如就話喺參觀之前咧最少4日啦，透過網上係預約申請，咁預約系統會顯示。导赏团两个月的参观时段以及接受预约啦，团体申请可以透过政府一站通系交申请嘅，个人申请就透过网上的预约系统嘅申请，最多四个人嘅。咁头先咧都系讲到咧，呢一个导赏团除了会介绍一啲建筑嘅设计啊结构之外咧，亦都会介绍到九龙食水供应系统的发展历史等等啦，啲嘅历史嘅知识都会同大家讲嘅，等啲市民可以了解同埋欣赏咧成个嘅历史建筑噶。你又点睇呢一个嘅导赏团嘅情况咧？1872311，继续同深水埗区议员李霆锋倾啦。李霆锋，早晨。 系你好。 头先啊，同你倾到关于呢一个嘅保育方案嘅导赏团啦，但系我都想知道就系、是、见到今次咧都话想透过个导赏团咧系了解啲市民啊，了解啲公众意见咧，系睇下佢哋做完个导赏团之后咧，有冇啲咩谂法，系点样去活化或者长远去保育嘅？你自己又点睇呢个做法，或者你觉得呢一个嘅长远保育应该点做咧？ 我諗兩嘢啦，第一就係、是、古諮會對於而家呢個配水庫嗰、那個歷史建築咧，似乎都仲未有一個最終嘅拍板，覺得佢嗰個評級係點樣？因為咧，如果佢係一個即係假設佢係一個一級歷史建築啦，定還是一個法定古蹟咧，似乎嗰個保育嘅方法係唔一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古諮會嗰個最後個拍板係點樣？呢個都係幾重要嘅一個元素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政府一向去做保育工作咧，似乎都係。主要靠呢個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咁但係咧用呢個計劃咧就有一個都幾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往往咧將呢個即係保育嗰個責任啊，或者個財政嘅承擔咧，都會擺咗喺嗰個申辦嘅機構嗰度。咁咧呢啲申辦機構變咗咧就要都相當有呢個財政資源啦，嚇有幾嘅實力咧，咁先可以做到呢、這、一個。深水埗前北九龍就裁判法院啦，嗰、那個咁嗰、那個保育嘅計劃咧，其實就都換咗一手啦，即係其實嗰、那個計劃都叫做一個失敗收場。咁但係一個歷史建築都已經一座 building 嘅嘢咁啦，咁如果係講緊一座山入面嗰個咁樣嘅歷史建築咧，咁其實應該係點樣去做保育咧？一般機構承擔到咧，咁呢個都係我哋擔心嘅地方。 嗯 ，OK， 好啊，唔该晒啊，李霆锋，多谢你啊，同你倾到呢度。李霆锋就系深水埗区议员啦，头先都系啦，讲到深水埗前深水埗配水库呢一个嘅导赏团，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哋睇法嘅。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讲系一个交通嘅议题，可能一啲嘅职业司机啊特别系关注，因为而家咧，运输署嘅规定啊，所有年满70岁嘅驾驶人士咧，都系喺续领佢哋嘅驾驶执照嗰阵咧，系要有一个嘅叫做體格檢驗嘅證明書嘅，即係由註冊醫生咧係簽發嘅咁。不過見到咧，申訴專員公署咧就發表一個主動調查報告，就提到呢一方面，就建議咧呢一個嘅體格檢驗證明書咧要有一啲嘅指定嘅檢查項目，因為就提到話而家咧並冇話呢個證明書入邊你要即係檢查嘅時候咧有啲乜嘢項目咧係一定係要檢查嘅，就冇指明嘅咁。另外都提到啦，針對一啲商用一啲嘅職業司機咧。嘅要求啊，喺呢個體檢方面咧，係要嚴格一啲，並且係加強提醒司機注意個人身心健康啊等等咁，探討點樣咧更加便利職業司機要體檢啊。你又點睇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揸開車，係揸開巴士、的士、小巴呢一類嘅職業司機咧？點睇？如果真係話建議喺體檢方面係更加嚴格，或者做體檢有一啲指明嘅項目嘅話，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早晨。 早晨啊，小龍文。 早晨，蔣志偉。剛才講到話首先有兩樣嘅，第一樣就係喺續牌嗰陣又夠70歲咧，咁就要做一個嘅身體檢查啦。咁而家都係話醫生發一個嘅證明書嘅啫。不過就話冇特別話要求個證明書咧係要有啲乜嘢嘅體格要求嘅。而家就話哇，會唔會指明有啲項目要做咧？咁點睇呢個做法咧？ 我覺得如果職業司機去到70歲啦，就做一個全面啲嘅 體格檢查咧，都唔應該抗拒嘅。 嗯， 啊，即係為己為人咧，都係好事嚟嘅。 嗯，但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嗰個做法有啲乜嘢問題，或者有啲咩情況？而家一般嚟講，有冇話你聽到啦，啲司機要做體檢嗰陣會做啲乜嘢項目嘅會？ 嗱，70歲嘅司機咧，而家就一定要攞個體格證明啦，即係包括私家車司機都需要嘅。咁我聽翻嚟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可能去個私家醫生嗰度啊，就驗一個普通嘅檢查，咁啊出到呢張證明咧，咁運輸署咧就會發一個駕駛執照嘅。咁呢啲咁嘅好普遍，即係好片面嘅檢查咧，係足唔足夠咧？我覺得就對於職業司機未必足夠嘅，因為年紀大咗咧。你的判斷力啊，你的反應咧，自然會下降嘅。咁揸職業車輛咧，就有別於私家車啦，係嘛？你私家車可能你一日可能都會揸一個鐘頭，係嘛？來回啊，出去買下嘢啊，或者咩咁啊，係完全兩回事嘅。 嗯，呢、這個就係今次就係申訴專員公署建議啦，運輸署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做法啦，頭先就提咗兩點，第一就係即檢查嘅項目有指定嘅項目啦，第二就係話唔係一般司機嘅做法啦，一啲嘅商用司機咧，可能喺身體檢查方面咧係更加嚴格嘅。你覺得如果真係呢個方向去做，點樣叫做更加嚴格咧？或者同唔同意喺職業司機嗰度？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可能佢哋個負擔都大啲，或者都長時間揸車啦，要嚴格嘅話，應該要點做咧？或者？ 我觉得呢个检验一定要透明度高啦，即系当然啦，而家呢啲高龄司机仲揸紧搵食车咧，佢当然有一个生活压力，佢先大部分有生活压力，佢先继续要揸啦。咁啊，亦都有啲咧，因为真系要打发时间嘅。我都识好多朋友咧，就六七十岁啊，七十零岁啊，佢一个礼拜可能开两三日的士嘅，佢就即系可能又闷啦。咁我觉得。呢一方面咧，就政府就唔應該增加職業司機嘅負擔啦。政府要做呢一樣嘢咧，即係體格檢查。如果你真係要全面性咁做，呢個費用當然由政府出啦。啊，另一樣嘢咧，亦都要照顧到呢個成個社會個社保啊，社會保障唔夠，先引致咗咁多年紀大嘅司機仲要揸啦，係嘛？而家七八十歲揸緊專線小巴嘅，真係～好多嘅喎，我哋見到。 嗯，但你覺得而家要真係要做更加嚴格嘅喺職業司機度，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做一個嘅身體檢查，所謂更加嚴格係咪可能喺啲項目上面更加多，定係喺個年齡方面未必係七十歲啦，可能係更加後生六十歲就已經要做身體檢查，定係點咧？你覺得個方向係點？ 六十零歲啦，即係一般都仲係身體幾好嘅。你話如果超過七十歲？去做一個即係嗰個體格檢驗啦，我哋最緊要睇佢有冇啲潛在嘅風險啊嘛，係嘛？即係個醫生去評估佢會唔會有潛在風險啊，或者會唔會揸揸下車啊暈一暈啊咁？呢啲風險會唔會有咧？咁我覺得咧就過去嚟講咧呢一方面嘅司機咧都唔係太多，係嘛？我相信大部分司機咧，即係就算佢長期食藥咧都是有能力繼續揸車的。同埋呢個申訴專員呢個報告呢，就尤其是針對重型車方面呢，我反而呢就覺得就唔係咁公道啦。 點解呢？ 嗱，其實揸重型車呢，佢喺路面揸嘅時間唔多嘅，因為我好熟悉重型車，我哋重型車一日嚟講可能揸一兩轉車嘅啫。個時間真係喺路面時間唔多嘅。啊，咁你如果相对的士啊、小巴嗰啲时间仲多，即系咁你如果净系针对重型车去做呢样嘢咧，我系有保留嘅。 佢有个原因嘅，就话重型车即系体积大啦，并且运载大量嘅货物同埋乘客，咁啊出现交通意外碰撞嗰阵咧，造成嘅后果可能系较严重，所以更加谨慎咧对待呢啲职业司机嘅身体状况。 啊，咁我都同意。嗱，佢呢一句咧，我就系同意，即系我哋大型车辆咧。萬一出事咧，即係個殺傷力咧比較大嘅。咁我最後我都要補充咧，我哋係唔反對有個更加好嘅體格檢查 係嘛？咁啊，我覺得就算對運輸公司嘅老闆啊、對司機啊，或者對公眾都係好事嚟嘅。 嗯，但整體嚟講，我覺得我想問嘅就係呢一個嘅身體檢查啦，對於一啲職業司機嚟講要做，如果冇政府資助嚟講，個負擔係幾大嘅咧？同埋有冇可能因為做咗呢一啲嘅身體檢查？啊，令到可能有一啲司機係未必過到關嘅，而從而影響嘅人手咧，有冇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又 咁，我覺得如果以公眾利益嚟講，就係、是、最大噶啦，係嘛？如果佢嘅身體根本有個好大嘅潛在風險，對佢個人嚟講都唔係好事。我相信佢嘅家人都唔會贊成佢繼續揸車。系嘛？ 即系你觉得 呢一类嘅司机咧、嗯，我觉得个社会保障应该高啲咯。啊，即系嗰个老弱伤残方面咧，我谂罗志高局长咧真系要做多啲工作。 嗯，即系我意思系会唔你自己预期啊，会唔会向一个更加严格嘅标准去做身体检查嘅时候，会多咗啲司机真系过唔到关，而影响成个行业嘅人手，系咪有可能？ 嗱， 即系可能 呢、這個咧就一定會有影響噶啦，因為依家司機老化嘅情況咧就好普遍嘅，係嘛？你睇到好多的士司機啊，七八十歲仲揸緊，啊，佢未必為咗生活嘅，有啲真係冇人揸，係嘛？有好多我識得好多啲老司機，啊部車係自己，佢部車都冇人租，係嘛？咁又係有咁嘅情況，專線小巴更加啦，專線小巴其實七廿歲以上嘅司機。我听我朋友讲系超过一半噶啦。 嗯，而家头先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对于个负担，身体检查嘅负担，如果真系要你自己俾， 我觉得政府应该全数去负担咯。因为点解咧？如果佢七廿岁仲要去揸车搵食嘅，咁你可想而知咧，佢大部分人嘅生活都系都系比较紧嘅，系嘛？呢啲咁嘅额外负担咧，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去做。 我见运输署之前都有个叫自 fit 安全驾驶大行动，是不是类似这个？就是有一些的免费的身体检查的券是给一些司机的。多不多的司机参加呢？ 都有的，我知道都有一些的士司机参加这些计划的。但是如果这个成为一个法例的话呢，我觉得就你不去做检查都不行了，是吧？ OK， 好啊，唔该晒蒋志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蒋志伟咧就系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嚟嘅，咁同我哋讲到申诉专员公署有一个嘅主动调查报告，就系两点啊，其中提到就话啲嘅商用车司机咧会唔会喺身体检查，因为而家讲紧咧喺70岁或者以上嘅司机咧系申请呢个嘅驾驶执照嗰阵咧都系要做身体检查嘅，但系商用车嗰度会唔会呢一类嘅司机要更加严格咧？咁个方向系点咧？头先都倾到噶啦。另外想请多位嘉宾咧同我哋去倾下，电话旁边有老人科专科医生。石达明，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石达明医生，想了解一下就系而家话即系够七十岁嘅司机都要做嗰个嘅身体检查，都要医生去发嘅嗰个嘅体检嘅证明书。据你了解，其实啲司机通常会验边一方面嘅，因为就话冇指定系边啲项目要验噶嘛，系咪？ 其实咧，就个说明书嘅要求相当简单嘅。咁我哋睇翻说明书咧，佢只要求咧个司机咧就。睇下佢需唔需要戴眼鏡，需唔需要用助聽器？咁佢就仲有個注意事項，就有幾日啦，即係幾一點係啲病疾病嘅，咁佢叫注意咁樣嘅，但就冇話講到明得與唔得咁樣嘅。咁其實個要求就相當寬鬆嘅，咁所以咧就好多譬如前線嘅醫生啊，見到咧佢話咧，其實都無所適從嘅，即係你最簡單填嘅就係填使唔使戴眼鏡同埋呢個助聽器。咁其他方面咧，都無從知曉嘅，因為好多時咧個前線醫生都未必知道個檢查者咧佢個自己嘅病歷嘅，因為佢要呢啲係好靠佢自己主動提出嚟，佢有冇血壓高啊，有冇糖尿病啊，控制得好唔好啊，食緊咩藥咁呢啲咧就係醫生都冇主動能力去知道呢樣嘢嘅，咁變咗相當被動嘅，所以喺呢方面嘅個以往嘅情況咧係相當唔理想。 嗯，我见到其实佢喺呢一个嘅体检嘅证明书嗰度咧，有一啲嘅建议项目系话做嘅，先都提到一啲噶啦，譬如视力啊、精神状态啊、一啲嘅骨骼同埋肌肉嘅系统啦、平衡协调啊、听觉啊等等， 其實有幾多人係真係會做曬咁多項嘅咧？以你了解， 其實喺個你見到嗰個表格上面咧，其實依啲都冇乜要求嘅，要求視力同埋呢個就聽覺嘅。咁其他方面咧，你要揾到出嚟，佢屬唔屬於不能駕駛啊？定係話可以駕駛啊？定係話可以治療之後可以駕駛咧？其實咧都冇明確嘅規定嘅。咁呢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就對公眾唔係好公平嘅，因為譬如一個商用車司機或者長者司機咧，人哋揸住架車咧，就當佢如果佢係個健康有問題嘅話，對佢自己有影響，對社會或者對公眾都有影響嘅。其實呢方面咧，我覺得建議可以加強啲嘅。不過頭先睇到嘅話咧，就係話譬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疾病，譬如血壓高、糖尿病咁樣啦，其實喺我哋個社會嚟講咧。在而家呢個現行嘅社會嚟講咧，如果冇能力負擔醫療費用嘅話咧，其實個控制咧係相當差嘅，因為政府我哋社會咧係冇俾資源咧去控制啲輕微疾病嘅。我哋譬如我哋睇翻我哋嘅醫療撥款咧，九成半咧係撥款去啲睇啲嚴重疾病嘅。咁譬如我哋嘅基層醫療啊，或者家庭醫學方面咧，如果唔俾錢嘅話咧，其實咧同西方國家咧係差好遠嘅。我都唔明白咧，點解1990年我哋而家呢個制度1990年設立嘅個醫院管理局制度，竟然將所有資源擺曬去重病，而輕病咧一啲都冇去照顧到，咁變咗而家我哋見到呢個司機嘅問題咧，只係一個冰山一角嘅。咁變咗好多時咧，如果你嗰啲輕微嘅疾病醫咗嘅話咧，其實咧佢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勞動力嚟嘅。譬如佢見到好多咧，而家香港個人口老化啦，其實60歲咧，你去到坐地鐵都冇人讓位嘅，其實都因為都好年輕嘅。 嗯。 咁問題就係佢都可能會有血高有疾病嗰啲。如果我哋依啲輕微嘅疾病，我哋政府唔去支援嘅話咧，佢就會變成嚴重嘅疾病。唔單止佢自己嚴重疾病，如果佢真係揸車嘅話咧，你見到好多司機好多新聞我都見過。揸到最後一刻，佢話個心臟唔舒服啦，跟住就個車成架的士撞咗埋一邊咁樣，咁佢覺得係對睇佢撞邊度啫喎。你如果郊外撞就簡單啲，如果你喺馬路中間，馬路譬如兩邊有巴士站嘅，你撞到咁，對社會影響好大嘅。所以我哋咁依個譬如依個駕駛譬如一個健康嘅問題嘅話咧，其實引發到嘅就係更加。長遠嚟講咧，我哋有基層醫療係相當缺乏嘅。 OK， 石達明醫生，因為講翻今次個司機呢一個嘅建議先啦。佢其中一個嘅建議就話，為啲指定年齡嘅商用車司機，特別提到就係重型車司機咧，有一個更加嚴格嘅體格檢查嘅要求嘅咁樣。你覺得應該點樣嘅方向去做呢？好似頭先咁講，一啲指定嘅項目一定喺司機度做啊，定係可能？檢查即係做一個身體檢查嘅年齡再下降一啲啦，唔係一般司機70歲再後生啲已經要做，定係咩方向咧？你覺得點睇咧？ 其實我覺得咧，就係譬如疾病呢方面咧，譬如個健康方面咧，其實40歲開始要關注嘅。但你係咪要個個都檢查嘅話咧？咁要睇一個資源同埋邊個俾錢。咁可以，譬如呢個係第一步嚟嘅，起碼譬如70歲嗰度要加強翻，譬如除咗視力、聽力之外，可能腦神經啊、骨骼啊、關節啊。或者係藥物方面個處理，咁啊70歲可以加強啲。但係問題就是如果40歲嘅話咧，其實起碼第一步咧都要主動申報自己健康有冇問題。咁同埋咧就要政府要支援佢哋。如果佢健康有問題嘅話咧，就唔係話俾佢揸同唔俾佢揸一刀切咁樣嘅。因為你譬如45歲唔通有血壓高唔俾佢揸車咩？唔可以。但係起碼一定要有個跟進啊。佢啲譬如佢糖尿病啊、血壓高啊，有冇人跟進啊？因為現行而家嘅制度咧。佢有病自己睇又得，唔睇又得。尤其是好多司機咧，其實時間都唔穩定嘅。佢收工嗰陣咧，你輪政府門診都輪唔到嘅，根本都係。 嗯。但係先講話商用車咧，商用車就係咪有一個特別嘅情況要再？ 商用車更加緊要啦。商用車因為你諗下係譬如一個巴士裝110人嘅，咁其實你諗下，如果個司機唔健康嘅話咧，其實好危險嘅。 要怎樣去做呢個方向？如果要嚴格一點的話，剛才我 講第一件事呢，起碼要主動申報自己有沒有疾病。如果有主動疾病的話呢，其實政府要特別關注呢，就是看怎樣去跟進這些疾病啊，怎樣治理這些疾病啊，而希望他就算有疾病都好呢，可以繼續呢為社會服務。咁呢個反而呢個重點，但問題就是個資源嗰度怎樣處理啊，同埋邊啲係 即刻要做，邊啲係要長線要做，要從長計議。 嗯，長期病，譬如頭先講到有啲血壓高嗰一類，其實啲司機點知咩情況之下先至係適合繼續揸定係點？係咪都要定立一個硬性標準？ 最緊要咧，其實唔係咩標準俾唔俾佢揸，係有冇人跟進。如果佢血壓高，譬如好多人七八十歲血壓高只可以揸車嘅，如果控制得好嘅話，但如果你四十歲五十歲控制得唔好嘅話咧，都好危險嘅。所以就係話佢哋係有冇人去支援佢哋先最緊要，就唔係話俾唔俾佢哋咁緊要，因為病咧生老病死個個都有機會有嘅，病係好常見。咁問題係病，我哋點樣去支援個病，而等佢可以繼續一個正常咁生活啦。或者有正常的勞動力可以繼續為社會服務咧，咁呢個先係要點？ 最後我想問啊，呢啲做幫司機做體檢呢啲醫生咧，需唔需要一啲老人專科或者內科專科，定係普通科醫生都夠咧？你覺得？ 普通科醫生都夠嘅，只要你個譬如佢個表格嗰度咧，你定得清晰一點咧，就改善啊，應該就普通科醫生都完全冇問題嘅，或者家庭科醫生完全冇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石達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石達明醫生咧就係老人科專科醫生嚟嘅，咁同我哋啱啱講到就係申訴專員公署一個嘅主動調查報告，就係針對一啲嘅運輸署而家就話夠70歲或者以上嘅司機都要咧，去喺佢哋續牌啊或者申領牌照嗰陣咧，都要有一個嘅體格檢驗證明書係有做啦。不過而家就話過往都冇一啲指明究竟你要去檢查係咩項目嘅，咁而家係咪要做指明呢？要係譬如驗眼定係驗耳等等呢？咁另外一個項目呢，就係講到一啲商用車司機，特別提到一啲嘅重型車司機喺體格方面係咪應該有更加嚴格嘅要求呢？咁你又點睇？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啲職業司機，或者尤其是一啲嘅商用重型車，會唔會係揸開貨櫃車嘅司機呢？點睇呢？如果係一個嘅體格要求更加嚴格方面，你哋嘅負擔又會唔會大咗等等呢？點睇？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家超即晚回港后表示，内地专家认为香港已经具备基本免检疫通关的条件，双方同意按照程序落实正常的通关细节。特区政府随即宣布，实名制的香港健康码将会在下个月初上架，并且会配合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使用，以便与粤康码对接。同時，特區政府正研究機組人員等高暴露風險人員病毒檢測加密至兩日一檢，正常通關亦都將會設有配額制度以及熔斷機制，但係細節有待釐定。文匯報報導， 城報報導，有英國專家警告，新冠病毒出現 B.1.1.529 變種病毒株，在切特蛋白中擁有多達32個突變，或者會令疫苗效用受到影響。香港亦都出現病例。香港大學分析兩宗涉及富豪機場酒店的新冠確診個案的群組，進一步確認兩宗個案基因排序十分相似，並且帶有 B.1.1.529 和在南非以及博茨瓦納發現的排序相似，顯示由南非抵港的男子是源頭個案。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聖誕假期即將在下個月到來，而國泰航空昨天就說持續受到跨境旅遊和營運限制影響，不能如期運作所有已經計劃的航班。公司正整合下月的客運航班，包括取消大約三分一原本是以閉環執勤模式運作前往香港的客運航班，改為只會載貨。據了解，防疫措施之下，機師採取閉環執勤，需要外出執勤大約一個月，回港之後亦都要隔離14日，或者會錯過聖誕假期同家人相聚，故此願意採取閉環執勤的機師人數減少，令到國泰需要取消相關航班。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國家奧運健兒代表團將會在下個星期五起訪港三日，包括來自12個運動項目，合共29名運動員和3名教練。運動員包括乒乓球金牌選手馬龍、場地單車女子團體爭先賽金牌選手鐘天使、標槍金牌選手劉思穎和百米飛人蘇炳添。由於疫情的原因，今次訪港團除了和本港運動員交流以及和中小學生會面之外，其他行程都會採取閉環式管理，所有人需要跟從團體活動，不可以離團行街。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取代高中通識科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推行近三個月，特首林鄭月娥昨日首次為該科的教師主講培訓講座。他說，以往政府和教育界在一國兩制的課題不算教得好，以致有人誤解原則問題。 又多次引述现任或者前任国家领导人言论，话中央订立港区国安法以及修改本港的选举制度符合一国两制精神，两大举措合宪合法。有公民科教师认为林郑月娥主讲的内容指导教育界应该怎样做，他说日后或者会直接采用林郑月娥的演词做教材，以保教学内容不出错。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運輸署現時規定年滿70歲或以上人士申領或者續領駕駛執照的時候，需要提供醫生證明，但是相關體格檢查沒有既定準則，比海內外多個地區寬鬆，建議借鑑不同地方經驗收緊安排，包括訂明申請者需要進行的體檢項目，並且規定註冊醫生填寫證明書的時候應該提供資料。《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第二次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對接會議昨日舉行，內地專家認為香港基本具備通關條件。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說，跟住落嚟主要是推進四大方面工作，包括推出港版健康碼、口岸流程方案、人手配置和合作機制，強化高暴露人士檢測的密度等等。社评话，通关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防疫只能够更严，而不能有丝毫放松。大公报社评。 明报社评，本港进入准备与内地全面落实有序通关阶段，主要问题就是熔断准则。对香港而言，熔断门槛低一些，可以避免过关安排经常叫停。社评指，香港和内地对于确诊定义、本地个案计算方法、怎样处理复阳个案等并不完全一致，相关问题直接影响熔断机制的执行，当局需要尽快解决。明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讲到，回归以来，很多市民对香港宪制地位以及对特区和国家关系的认识非常片面，香港教育存在缺陷，致使年轻人对于国家缺乏归属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时评话，香港的公民教育缺失是历史形成的，需要一个过程解决。今后官员、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各界都需要继续齐齐努力，共同保好公民科，才能够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这个是商报时评。 成报社论话，申诉专员公署向运输署提出了四项建议，包括为指定年龄的商用车辆司机，尤其是重型车辆司机，制定体格检验制度和定名交严格的体格要求。社论指，长者机能退化，容易出现种种交通事故，而职业司机为了稳食，亦都有机会瞒报健康，有需要修改法例，减低因为司机健康出问题而引致的交通意外。成报社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嘅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角路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广福村啊。大埔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角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广福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边围交汇处。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洪天路，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回元朗公路就挤塞，龙尾排到水边围交汇处。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就车多。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思瑞入口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只系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就喺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就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啊。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油站对出。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美式足球协会创办人袁希俊和教练黎俊轩，带你认识美式足球的乐趣。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1年11月26日，政府称内地专家认为香港具备基本通关条件，将推港康码。 富豪机场酒店两个输入个案带新病毒 B.1.1.529。 前深水埗配水库将安排免费导赏团，当局征求保育意见。 偷渡船英伦海峡沉没，酿成27死，五人涉贩运人口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在70岁或以上的司机都要定期，如果你有车牌的话，定期都是要做一个身体检查的。见到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的报告那里就建议提到，就说这些身体检查应该有指明要做哪些检查项目。另外提到，如果是揸商用车的司机，尤其是一些重型车的司机，在体检方面应该有更加严格的要求。你怎么看 ,187231,187231, 会不会你都是司机或者是一些职业司机呢，又或者你是医生方面觉得如果是要做一个更加严格在一些商用车的司机的体检的话，应该是什么方向呢？ 1872311。 运输署也有个回复跟我们讲，他就说验证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并且会在稍后咨询各持份者的意见，届时会一并是考虑公署的建议。亦都提到话，由于检讨建议会对不同的持份者造成影响，在收集所有的意见之后，必须进一步仔细研究，包括有关的建议的可行性和对业界的影响。又话运输署会继续加强宣传教育，不同年龄层的驾驶者应该注意身心健康的。继续打来187231，刚刚听读到的这个就是运输署的回复来的。电话旁边有张先生打上来，早晨。 啊，早晨早晨，咁我自己系私家医生嚟嘅，咁我就系一个大型嘅医疗集团啦，咁亦都喺我工作范畴咧，系包括咧就帮某大型嘅巴士公司嘅员工咧就去做年检嘅，咁佢哋咧就50岁以上咧就已经要做年检，咁一啲身体检查嘅项目咧，其实我都觉得好合理嘅，咁所以咧你话如果要70岁以上就更加合理添啦。咁最緊要，譬如話，包括最基本嘅赤眼啦、啊，睇嘢嗰個精準度啦，因為運輸署有指引啦、啊，即係譬如話你睇嘢嘅時候可以讀嗰啲英文字啦、啊，咁嗰啲咧可以讀到第幾行，越嚟越細嗰啲英文字咧，即係企喺某個嗰啲。咁另外就基本啦、啊，做一做心電圖啦、啊，即係都唔係話未試過咧，唔好話70岁啦，50几岁嚟心電圖先發覺原來佢有啲即係心房颤动啊，咁嗰啲即系啱啱发现呢啲要 send 去急症嘅，即系都试过嘅， 即係發現一啲新嘅原來心律不正啊咁嘅情況，同埋有時會喺心電圖嗰度發現有一啲嘅隱性嘅心臟病咧，咁後來咁變咗就會通過佢住嘅，即係要經過心臟醫生進一步評估咧，發覺佢冇一啲嚴重嘅心臟問題咧，咁先俾佢揸車。咁呢個係好合理嘅，覺得。 嗯，但我想知咧，係公司要求要做呢啲項目啊，定係作為醫生角度 ？OK。 咁佢個巴士公司嗰個要求嘅，咁我覺得呢個都非常之合理嘅。 嗯。會唔會你哋醫生自己會再想覺得可能你有其他範疇都需要再檢查一下，咁會再加落去，會唔會咁樣嘅咧？又 我哋都係聽日跟佢公司要求我哋做嘅嘢嘅。 嗯。 咁我而家就分享話，咁其實做呢啲都好合理。咁仲有我哋又要譬如話巴士司機啦，我哋 check 下佢有冇睡眠窒息呢個風險啦。 嗯。 因為如果佢有嘅話咧，就係會容易喺日间嘅时候咧，瞌眼瞓啦，瞌眼瞓可以好大镬噶嘛。咁如果佢本身有睡眠窒息嘅话，咁会容易瞌眼瞓。咁我哋会有啲问卷啊，咁嗰啲咧，要我哋亲自问个司机，譬如话夜晚有冇鼻鼾啊，有冇有呢个睡眠窒息历史啊？佢系咪啲好肥嘅人啊？系嘛个颈位会唔会好阔啊？咁有冇佢个伴侣留意佢？有冇即系？突然间停止呼吸啊，瞓觉有睡眠窒息呢个情况，咁我哋会评估，如果有呢个风险嘅话咧，我哋甚至乎要揾耳鼻喉医生同佢做一个睡眠测试啦，去 check 下佢有冇真系睡眠窒息嘅。咁有都唔系话等佢揸唔到车嘅，不过即系要合适治疗啊，譬如夜晚要戴呼吸机啊咁样成。咁我就觉得比较稳妥咯。咁你话价钱嗱，其实讲真。睡眠窒息做好真係好少會有嘅，咁你話一般你做一啲心電圖啊 ，check 下隻眼啊，甚至乎做一啲體格檢查，咁其實都1000蚊內都應該搞掂嘅。 頭先你講呢啲項目，你覺得即係頭先你又係幫一啲巴士公司嘅員工去做啦。如果套用到呢一套嘅檢查嘅項目，譬如頭先講到視力、心電圖呢一啲，或者有冇睡眠窒息症呢啲，用喺商業司機嗰度，係咪都係合理咧？或者頭先有醫生提到話，係咪應該要查埋、檢查埋佢哋啲血壓啊嗰啲，係咪都有做到呢一方面？ 血压系啊，有噶，有噶，有噶，仲要验埋啲小便有冇蛋白尿啊，嗰啲都有噶。咁同埋当然，譬如话佢揸车，我哋要 check 下佢嗰个身体，譬如话佢有冇啲膊头问题啊，咁即系连扭太都唔得嘅，咁或者有啲咁即系 check 下呢啲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张生，同你倾到呢度。张生就系一名嘅私家医生啦，讲到佢都有帮一啲嘅大型巴士公司嘅员工做一啲身体检查嘅。你系点睇咧？头先讲到申诉专员公署嘅一个建议，其中就提到，譬如商用车司机喺做体检方面，系咪应该有一个更加严格嘅方向咧？咁18723111，18723111嘅，先休息一阵。 总之我觉得是但俾一个奖我咧，我谂我都会开心。 主持你唔使谂啊，六合彩都冇人赢得过你噶啦。 但系呢个又嗱又咁讲系好似成功咁样，但系又冇人因为六合彩而俾一个咁嘅奖项我嘛。 喂， 咁所以奇怪。 我俾，如果今晚我中，大佬。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蔡国威， 同埋我白彪 一起走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大学和深圳市政府签订合约合办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有10年的合约，其实去到今年7月原本已经解满。见到香港01有一个消息就提到，就说港大和深圳政府就是延长了5个月去到今年年底的、但是整体整个新的协议都还在谈论。这个情况会不会都影响到在港大深圳医院整个的营运呢，会不会去到年底就即是整个营运都可能因为没有其他的营运者或者个合作未谈好而有一些影响呢？请你一位嘉宾同我们谈的，有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重茂。早晨。 是，早晨。 早晨卢重茂。刚才就我想了解是不是真的说个10年约其实已经到了期，而家是一个延续的一个短期，去到今年年底还谈着整个大家怎样合作啊，大家怎样继续去下去啊，是不是去到这个状态的现 在？是，没错。港大和深圳市政府的合约呢是2011年的7月27号的，所以到今年的7月27呢10年合约是满的了。那10年来呢，其实间医院呢是有相当大的成就的。 咁佢係個一間深圳市政府嘅公立醫院啦，但係同香港大學咧就共同管理啦，就建立咗好多啲新嘅管理模式啦。我哋都有好多一啲里程碑嘅，我哋係全廣東省最年輕嘅三甲醫院啦，又係最年輕嘅高水平醫院啦。仲喺今年咧，啱啱深港合作滿十年咧，成為國家12間高質量發展嘅試點醫院之一嘅。咁呢個其實係國家喺醫改度對我哋一個好大嘅一個肯定啦。所以對深圳對國家嚟講咧，其實都係好認可呢間醫院嗰個發展嘅。咁至於喺香港方面，其實我哋都幫咗好多喺香港方面嘅，特別喺內廣東省嘅病人啦，好似。我哋好多啲跨境服務啦，長者醫療券2015年開始可以喺我哋醫院使用啦。疫情之下，醫管局嘅喺廣東省嘅病人可以喺我哋度復診啦。港藥通啦，香港人喺深圳廣東省嗰啲核酸啊疫苗咧，我哋都提供好多服務嘅。亦都咧，我哋而家仲計劃緊咧，同醫管局商量緊咧，有冇可能可以幫到更加多嘅香港病人，減低佢輪候時間。咁所以我睇咧就其實成個呢間醫院咧就係有好多嘢係錢買唔到嘅。咁我哋就好希望咧香港大學同深圳市政府啦喺討論呢個合約嘅時候咧，就繼續採取個合作共贏。我哋而家嗰個討論咧，主要係希望睇下兩方面加強多啲合作同埋支持。最重要咧就俾多啲支持呢間醫院，因為呢間醫院係一間公益性嘅醫院嚟嘅。咁我哋要繼續去探索大灣區個醫療融合啦，同埋國家個高質量發展。咁所以咧，佢雙方就需要啲時間去到討論一啲細節嘅啫。因為十年前嘅合約咧，到而家其實就唔係好適用嘅。咁啊，必須咧重新討論過一啲細節。咁中間係有啲阻滯嘅，喺啲安排上啊、行政上咧係慢咗少少啦。咁我話呢個唔係好理想，不過即係小風波就好難避免噶啦。咁希望所有嘢都係以醫院為重，係希望繼續發展呢間醫院。 OK， 所謂有啲阻滯，有啲即小風波，其實棘住個位喺邊咧？同埋頭先你提到話希望多啲支持俾間醫院啦，其實係咪涉及錢方面嘅資源咧？都係 個討論咧，因為唔同嘅原因啦，包括呢個新冠啦，包括人事上嘅一啲變動啦，亦都喺啲管理層度喺個行政上邊有一啲。嘅稍微延誤啦，咁所以咧就錯過咗7月27日重新簽訂合約嗰個時間嘅，咁所以咧就暫時係延長緊。咁但係而家咧雙方都比較積極噶啦，據我所知就應該喺深圳度開緊會。咁我提到嘅錢咧，其實係一個我會話一個小問題嚟嘅，相對嚟講，因為其實而家國家都支持我哋醫院十二間嘅高質量發展醫院咧，其實我哋同一啲百年老院係平排嘅，可以話我哋入咗國家隊噶啦。咁喺政策上咧，就我哋會有好多支持嘅。相對嚟講，嗰啲錢只係個少數啫。我希望即係兩方面都係以大局為重啦，以病人做個福利為最重要啦，就繼續支持個醫院嘅發展啦。而家個細節就係話雙方面。到底可以俾到幾多支持醫院？咁我希望雙方面都即係用一個合作共贏嗰、那個諗法，就係去支持間醫院嘅發展。 因為而家叫做一個短暫嘅約咧，就去到年底啊嘛，話咁其實而家都11月尾嘅，仲有大概一個月左右都未傾到，即係未傾曬啦，或者講頭先有啲細節啊，少少嘅阻滯，中間再要傾啦。會唔會有可能令到個醫院嘅服務有影響噶？ 系绝对冇嘅，呢、這个绝对冇影响嘅。医院嘅运作系冇问题嘅。我哋啲同事都仍然系好有信心系会系继续合作嘅。咁医院其实本身喺财政上系相当健康嘅。我哋其实2018年开始已经系完全系转亏为盈啦，亦都系将广大嘅专家费系实时咁样去到清还，亦都系有一啲嘅盈余咧。去到幫助醫院發展嘅，咁確實醫院咧已經十年啦，好多設備上咧，希望再可以更加先進啊咁樣。我哋而家都有好多計劃係要更新設備咧，甚至係採購啲更先進嘅、最先進嘅設備。 所以其實應該好大機會係傾得成嘅，不過而家未出到個結果咁解啫。 我好有信心一定會傾成嘅，因為毫無疑問雙方都唔會唔合作嘅，冇可能唔合作。 頭先提到錢嗰方面咧，其實過往都睇到，譬如2012至2016年咧，其實港大就係喺港大深圳醫院呢度咧係墊資咗6亿嘅咁。其實而家成個還款嗰個情況係點嘅？呢、這個係咪都影響到你哋喺繼續合作嗰個協議嗰度係有啲位棘住其中呢個原因？ 因為香港嘅同事上去啦，咁嗰、那個。公即係嗰個專家費咧，就係、是、由要還翻嚟俾香港大學嘅。咁、其實我哋由2017年咧，所有嘅專家費都係實時還噶啦，即係每年嘅我哋就會即時清還嘅。咁不過2016年之前咧，係有一小部分啦，就係、是、要討論緊點樣去清還，同埋未來嘅十年甚至二十年咧。到底呢啲專家費會唔會有一個資助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討論嘅咯。但係更加重要嘅其實就係、是、特別係未來十年咧，高質量發展試點醫院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項目。咁係需要即係各方面咧，由即係由香港大學啊、深圳市政府啊，甚至省政府啊、國家衛健委咧，都俾咗好多嘅支持。咁我哋點要討論嗰啲細節啦。 嗯。暫時你哋譬如話你自己啦個合約啦，或者你其他同事嗰啲合約嗰個安排係如何啊？係咪都要等埋成個即係譬如港大同埋深圳方去傾完之後，先至有進一步安排咧？ 我超越咗港大同深圳嘅合約嘅，當然有一啲超越咗呢個嘅，其實就要再去到商量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有啲合約咧，譬如包括同醫管局嘅在業病人嗰個支援計劃啦，即係幫醫管局病人喺廣東省嘅睇病。咁呢個其實都已經超越咗呢個12月31日呢個噶啦，係去到出年嘅5月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好有信心，嗰啲同事都冇任何嘅問題，係會繼續即係喺為個醫院去服務嘅。 嗯。整体嚟讲，我想知而家深圳医院呢度咧，系咪话招募人手过往系有一啲困难？而家仲有冇呢啲问题？ 毫无疑问，我哋系一间新嘅制度，系深港合作之下有啲唔同制度，例如我哋嘅薪酬架构各样嘢咧，都系同内地啲医院唔同嘅。咁所以喺初期，我哋系有一啲困难。咁但系即系最近呢几年咧，其实我哋已经有好多改革啦。亦都係即係融合咗兩地嘅優勢，咁我哋其實而家喺招聘嗰度咧已經係好暢順，同埋我哋其實最近咧喺幾個醫學中心咧招聘咗內地一啲好高質量嘅人才嚟嘅，我哋有幾個係我哋嘅高級顧問醫生咧，都係喺國家入邊頂尖嘅人才，再加上香港大學嘅團隊咧，其實我哋嗰個學科發展啊，嗰、那個特別係啲醫學中心嘅服務。例如心血管医学中心啊、肿瘤中心啊、神经医学中心咧，都系好成熟嘅。 OK， 好啊，唔该晒卢重茂，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Okay， 好。卢重茂咧就系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嚟嘅，港大都有个回复嘅，就话一直提供优质嘅管理以及系医疗服务啦，讲紧系港大深圳医院，现时一切运作畅顺，港大同深圳政府多年嚟一直系密切务实咁合作，目前双方正商讨加强各领域嘅联合发展，当中包括咧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项目嘅合作事宜，提到双方咧都期望深化同埋扩大医院合作范畴啦，涉及多方面嘅细节，需要更加多时间去商讨。亦都提到话双方嘅态度积极嘅，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建议已完成接种世卫批准疫苗的人士开放边境。目前大部分欧盟成员国只是容许接种了欧盟药品管理局批准疫苗的人作非必要的入境。至于未接种疫苗的6至17岁人士，就需要提供阴性检测证明。欧洲各国疫情反弹，欧盟委员会表示，为确保人员安全自由流动并保护公众健康，期望成员国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定出安全旅行规定。新措施将由明年1月10日起实施。目前欧盟批准辉瑞、莫德纳在欧洲生产的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而世卫紧急使用的疫苗就包括国药、科兴和印度生产的疫苗。

车龙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那段比较车多，排到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宏照道的支路车多，排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方面，葵涌的葵泰路去返货柜码头南路方向，是挤塞，车龙排返出去葵青路，近住荃湾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版权条例的草案，商经局就说展开为期三个月公众咨询，知识产权处处长黄福来 个目的是要保障私有财产权利，保护创意产业。如果一些盗版啊或者大规模侵犯版权，对个创意产业是有个窒碍，影响到经济权利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版权制度做一样东西。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周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2021年11月26日，政府称内地专家认为香港具备基本通关条件，将推港康码。 富豪机场酒店两个输入个案带新病毒 B.1.1.529。 前深水埗配水库将安排免费导赏团，当局征求保育意见。 偷渡船英伦海峡沉没，酿成27死，五人涉贩运人口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跟大家傾到啦，而家香港嘅一般嘅私家車嘅車牌嘅司機啦，夠70歲啦，咁都要係每一年或者三年啦，視乎嗰個申請人嘅唔同情況啦，咁就係做一個嘅體檢嘅。咁而家申訴專員公署咧就提到啊，呢一方面係咪應該有一個指定嘅檢查項目咧？亦都提到一啲商用車司機係咪應該喺體檢方面嘅要求係更加嚴格咧？根據申訴專員的報告，他都提到一些其他地方，譬如澳洲有一些地方是一般的私家車司機就是75歲或者以上才要做一個身體檢查，但商用車來講，包括一些重型車司機60歲或者以上已經要每年做的了。另外提到譬如英國那方面，一般的私家車司機是沒有特別規定要做身體檢查的，但是如果是你商用車的話，45歲以上每五年已經要做一次的身體檢查。這個就是申訴專員的報告裡面提到一些的資料。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見到的士前線司機總會主席藍桂強打上來。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藍桂強請講。 早晨蕭主席，早晨各位聽眾。 是 雖然今天是遲來的春天，好過不到的春天，我十年前已經向申訴專員投訴過，喂运输署叫呼吁啲司机验身，咁我话喂验完身之后，你政府系咪有责任 back up 啲司机？譬如啲司机有啲有问题嗰啲，譬如佢负荷得起一半嘅，你咪负荷一半咯；负荷唔起一半嘅，咪你政府喂收佢个牌，搵转介上福利处咯。因为我哋有时见到啲司机手震脚震，揸住个前兜，哇！我大佬你咁样响个马路度走。对其他的市民是不是很不公道呢？ 係因為我哋係支持個政府係咁做噶。但問題上，你政府運輸署做啲又唔做啲喎、啊，咁你話喂即係點咧？所以我而家我都叫我啲會員都唔去驗身嘅，因為你政府係做咗一半就做唔到嗰一半啊嘛，係咪先？而家仲有一樣嘢，我哋睇到啲司機咧有問題，我哋同阿運輸署講咧，運輸署都話佢話我哋做唔到嘅咁。我話我究竟你哋咁叫啲司機驗身？我話有時啲我人哋啲，譬如好簡單，你普通意外撞到車就可以賠到錢啫。我人哋嗰啲小市民唔知嘅，喺個巴士站等緊巴士嘅，你架車踩埋佢嘅，對其他市民都好唔公道啊！我話喂。我话呢样嘢都系你香港政府要埋单噶嘛？ 即系整体嚟讲，你觉得申诉专员公署建议啲商用车司机身体检查严格啲，你系支持呢个方向嘅？ 我系一定支持嘅、嗯，但系问题上，但系咧支持之还支持，但系你都要起码最低限度，譬如嗱，好简单，我司机有问题，你系咪要即系个司机喂？譬如个司机喂个生活有问题，似乎唔好咁多药费啊，或者你政府出一半佢出一半，或者全资俾佢。打死甚至无，喂佢系严重嘅，喂你由运输署转介社会福利署，等或者俾运中援嘅佢，因为佢生活有问题啦，咁佢都有问题噶嘛，系嘛？咁、 okay. 样佢做嘢做全套啫嘛，唔好做啲唔做啲啊嘛，系嘛？ OK， 好啊，唔该晒林桂强嗰个建议，不过呢个都系头先提到系申诉专员公署嘅建议，实质运输署系咪会做咧？佢都话会检讨啦。即系而家成个即系一个有驾照执照嘅持有人，成个呢个体格证明嘅机制啦，亦都头先都讲到啦，佢哋话会咨询各个持份者嘅意见，咁就再一并考虑埋公署嘅建议，咁睇下之后会唔会有进一步嘅发展啦。咁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另一个有关于交通嘅议题。其实之前咧，政府就委托顾问。是研究推荐一些智能泊车系统的先导计划，找了好几个地方的选址，其中在荃湾海盛路的自动泊车系统就在25号即是昨天开始是投入服务的，那就整个停车场就不是全部都自动泊车的，有240几个位，当中70几个是属于一个自动泊车的车位来的。这个情况都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有荃湾区议员郭兆源，早晨。 早晨 ，Hello， 你好。 早晨，郭兆源。 Hello，Hello。 我见你寻日系有落到去呢一个嘅自动泊车系统嘅停车场嗰度，系有睇过，因为寻日第一日启用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可唔可以简单讲下成个用法系点啊？你观察到？ 嗱，琴日我三点几落到去啦，晏昼三点几。咁其实使用者就未系咁多嘅，可能即系宣传上面啦，同埋第一日开放啦，咁啊未系咁多司机大佬或者需要人士去搞。咁其實就都幾簡單嘅，其實嗰、那個即係正如啱啱你所講啦，245個位有78個呢就係、是、智能泊車系統嘅。咁佢分咗大概七等嘅一個嗰啲嘅泊車區咁樣啦，咁又坐地式咁樣向上，最高就三層囉，即係一層、二層、三層、三層車可以泊到。咁每等就泊到大概445加埋就13架車咁樣。咁其實泊車嗰個都唔係困難嘅，咁你先去即係、就是、入到去停車場，咁啊申請一張智能卡啦，咁然之後就去到嗰個區度，就佢就有個泊卡位嘅。咁啊泊卡之後，嗰閘就開，你個車又後面褪入去，咁佢就 OK 咯。但係視乎就要睇下你係邊一個月租嘅費用啦。咁啊個時間性大概我諗兩三分鐘。左右啦， 即系你意思，佢唔同费用嘅意思系咪即系佢因为佢有三层啊嘛，佢有啲层数高啲，有啲层数低啲。首先嗰个月费系唔同啦，同埋佢哋攞车嗰个时间系有唔同，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系，因为最高嗰层就一定系比较麻烦啲，因为佢嗰、那个呢、這个架要啲车要褪嚟褪去啦，即系腾出一啲位再落翻一架车俾你。咁其实三楼系即系三层，第三层嘅车系比较麻烦嘅。咁當然第一層嘅車你就好簡單，你個拍完卡，佢嗰、那個一個電閘開咗，你個車就拍咗入去就搞掂咯。 嗯， 係啊。 要幾耐咧？其實譬如如果真係去到三層，我要攞架車啦，去到要等幾耐？會唔會出現即係可能幾個司機要攞車，同時要攞車嘅陣就要排長龍咁嘅情況咧？ 都怕噶，我自己睇到怕，不過嗰邊都闊落嘅。咁如果第三層你話要攞車嘅話，我諗都真係要。两三分钟都走唔甩嘅，都走唔甩。 咁第一層就好啲啦，大家知即係一拍咗佢冇問題，就即刻落車，咪即刻落車咁拍翻卡，個閘就會閂翻埋咁樣咯。 一架兩三分鐘，幾個司機可能就可能成十分鐘噶咯，會唔會係咁？ 嗱，琴日就冇呢個情況試過，所以就睇唔到，因為實在因為琴日就真係好少，即係暫時未係好多人去使用我哋即係呢個新嘅智能停車系統咁樣。但如果你照你咁講，其實如果要一架車去咁樣搞嘅話咧，我哋都覺得係需要啲時間嘅，係啦，需要啲時間嘅。 因為我見佢話同時每組系統可以處理一架車嘅啫嘛，而你了解係咪咁？ 咦，哇！嗱，呢個應該係冇錯，因為佢拍卡嗰度就只係一個位可以拍卡，咁佢一拍卡佢先至成組嘢先 detect 到點樣去開閘啊，點樣去啲車會落嚟啊，俾你揸翻走啊咁樣咯。 Okay, 嗯， 係啦，但係佢有七組呢啲嘅係啦，智能泊車系統咯，七組嘅泊車系統係啦。 咁據你了解啦，而家其實荃灣區係咪得一個呢啲位可以係做一個嘅智能泊車系統喺度，又幫到幾多區內一啲嘅即係車位唔夠嘅問題咧？ 嗱，我諗車位唔夠喺我哋區議會嚟講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即係我自己做十年議員，其實都聽過好多咁啊，每次開會都係聽警方喺度抄牌數字啦。其實車位一定係唔夠嘅。咁你話我哋荃灣其實都有幾即係呢一個海盛路嘅泊車位咧，其實就短期租約啦，上年開始啦。咁其實荃灣都仲有幾個係即係老先停車場嘅。咁但係有冇條件可以都做到智能泊車咧？我諗都要係睇翻呢一個先導嘅處理，因為據我有了解，其實又唔係好多承辦商肯做到呢個智能泊車嘅系統嘅。咁所以可能即係繁複啦，可能要處理呢個智能嘅系統啦，咁其實唔係話好多承辦商會肯做咯。咁所以荃灣呢個首次，我哋都要睇下個開始情況係如何先。 系咪都贵咧？其实即系对于一个营办商嚟讲，要整一个咁嘅系统，同埋而家我见呢个海盛路嘅停车场就系月租噶嘛。 嗯，系啊， 即系对于车位帮到几多咧？去解决嚟讲，即系可能而家唔系个个月租嘅，可能就咁系想短时间拍嘅时租嗰一类，又未必帮到嘅呢个系嘛？ 哦，嗱，咁样讲，我觉得其实呢个位其实有240几个嘅位置系可以出到嚟啦，有时租有月租啦。咁但我自己都咁樣講，其實智能暫時我諗智能呢個泊車系統呢，你做時租嘅話呢其實就好麻煩嘅。啱啱我哋都講啦，攞車需時啦，咁如果你時租咁樣玩法嘅話呢，其實都真係幾大件事嘅。係咪先，即係你一個鐘攞車，咁後面啲車一個鐘想入車嘅時候，咁其實即有個問題喺度嘅。咁所以月租係暫時形式，我覺得係會方便啲嘅。 Okay.好啊，唔该晒阿郭兆源啦，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郭兆源咧就系荃湾区议员，都讲到佢寻日第一日开呢一个荃湾海盛路嘅智能泊车系统嘅呢个停车场。咁其实佢就唔系全部都系嘅，部分系一啲自动泊车嘅车位嘅啫。佢寻日去睇过一啲情况嘅。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唯有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早晨。 早晨， 啊，李耀培，你系咪寻日都有落过去啊？海盛路呢度 啊，有。 点啊？点睇个自动泊车系统咧？ 嗱，分开两头讲啦。第一就即系当然，我哋揸车人就欢迎政府啊，即系其实有一个真真正正嘅叫智能泊车系统啦。咁但系呢一个智能泊车系统咧，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其实就佢呢个智能方面咧就系、是、其实都是一些耐啲嘅 model 嚟嘅，特别喺日本咧就已经用咗好长时间。当然即系政府有机会去做咗第一个，希望一路改善，咁同埋从中攞翻而家嘅一啲智能嘅泊车系统嘅一啲好处同埋唔好处嘅话咧，咁从日后咧系大量可以做咧，就梗系最好嘅。咁不过呢度我想提一提咧，即系话。其實政府去即係呢個智能泊車系統，其實都已經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即係可以咁講咧，即係香港嗰個車位唔夠，亦都要個好長時間。咁我哋其實可以仿效下咧，就日本其實同我哋香港好相似，即係咧人多車多，路窄地方細。 咁但係佢哋嗰邊咧就政府就好鼓勵一啲私人嘅承辦商嘅，不論佢十個位好，廿個位好，咁其實佢哋咧都希望佢哋私人可以做多啲啲咁嘅智能嘅停車場，從而咧就使到啲車可以分佈咧得啊，即係唔好集中咗喺幾個大嘅商場啊或者大嘅一啲停車場啊。咁當然佢鼓勵呢方面咧，佢有好多優惠，亦都俾一啲我哋叫做私人投資嘅停車場嘅。咁呢個我覺得香港政府絕對應該要學一學。即係日本點解佢咁成功？佢一樣同我哋咁少地方，但係車又唔多。但係對於佢泊位嘅問題，點解比喺香港好好多咧？咁其實一定係有佢個優勝之處咯。 呢個係咪都涉及頭先你話我哋依個雖然叫自動泊車系統咧，但係用嘅型號都係舊一啲嘅。呢、這個係咪都有關係咧？人哋日本可以好多地方都用到一啲自動泊車系統嘅嘛，因為佢哋技術上或者嗰個嘅型號都係新啲，可能佔地冇咁大啊，或者成個速度快啲啊等等。你比較到有啲咩係好唔同嘅咧？我哋今次呢、這個即係泊車系統同其他比 嗱，當然啦，即係我知道政府佢個 pilot 即係話嘗試咧，佢就用啲唔同嘅，即係譬如話今次用一個我哋叫做自走式立體嘅停車場啦，咁再遲啲係咪可以有一啲更加好嘅，譬如robot 或者非專職啦等等。因為其實呢十年八年間咧，喺全世界嘅一啲智能停車場已經發展得好快。咁特別喺我哋中國啦，即係幾個大型嘅智能停車場咧都嘆為觀止嘅。特別係最近深圳佢哋有一個係1000个位嘅智能停車場。咁佢哋都係用一啲比較新啲嘅 robot 嘅形式去做，咁所以其實我諗政府應該開明同埋開放一啲，因為過往當然喺佢哋係只能夠就話管制車輛嘅數目啊，或者各樣嘢，咁但係好明顯咧，即係用呢個方法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咁咧導致到咧好多時咧就係唔夠車位同埋違泊嘅問題出現咗嘅，咁我覺得今次政府佢去做一啲即係智能停車場嘅研究。當然而家喺海城街嗰度比較我哋叫做一啲舊款嘅一啲智能停車場啦。咁佢係適宜響一啲我哋叫做露天嘅位置嘅。咁當然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啲舊嘅停車場，特別咧係一啲私人停車場啊，或者啲商場停車場咧。咁其實佢哋都係響有樓底嗰個空間嘅限制。咁如果響呢一款嚟計，就絕對唔啱可以裝落去呢啲即係現成嘅停車場上高。咁所以政府係咪應該大量去大膽嘗試睇下鄰近嘅，甚至響包括嚟嘅德國啊、日本啊、韓國啊、美國都好多好多呢啲智能停車場嘅一啲操作嘅。咁其實邊幾樣適合於香港咧？咁喺我自己個人去睇嘅話，當然係。而家係比較新款嘅一啲適合於香港啦，因為我哋香港始終我哋都有好多舊式嘅停車場，如果能夠改建到成為一啲智能停車場咧，嗰、那個成本唔大，但係個空間咧可能咧即時之間咧、okay. 多咗起碼冇一倍，起碼都有大半，即係話我哋而家有約莫係幾多萬個位，可能你一裝咗智能車場可能即時增加三分一、三分二，咁呢個就係一個解決嘅方法。 OK，作為一個先導計劃啦，今次呢個智能停車場，我見佢咧，譬如頭先都講到話有幾層嘅、那個智能停車場呢一個型號，下層嗰個月租收費咧就同一啲其他嗰啲傳統車位啦，叫做係一樣嘅，都係話3100蚊咁。高層啲嗰啲就係會平少少嘅，最高嗰層就話2800蚊。你覺得整體呢、這個價格上面吸唔吸引啲人會用呢個智能停車場咧？ 當然咧，即係如果有得揀嘅，好多人都未必揀而家呢啲露天式嘅智能停車場啊。咁希望能夠揀到，即係當然係響室內嘅泊啦。咁但係實際上，大家都明白香港室內嘅停車場數目好多，不過嗰個數量好少，即係個車位唔多啊。咁今次嚟計，你話佢價格咧，大家都好明顯嘅。如果響下層嘅貴啲，因為點解啊？攞車容易啊嘛。唔需要等，但系如果你喺二拍或者三拍上高咧，你起码咧你要等几分钟，等佢咧就系、是、嗰、那个我哋叫做轨道式咧 將你嘅車個位置咧帶翻落去地下下層，然之後咧你先可以出或者入嘅。咁當然呢個我所以只能夠咁講咧，就呢個比較舊式啲。但係咧呢一個做法咧就係響露天方面，甚至咧係譬如話好似係月租方面啊，咁你能夠多少少時間去泊車，同埋攞車嘅時間預多少少。而個價錢方面，可能係響上層會係更加優惠啲嘅，咁樣咁就可以更加吸引多啲人咧，就係去泊一啲月租。咁如果你好多啲月租嘅位置可以安排得到咧，就自不然咧就可以褪到多啲時鐘位出嚟咧，啊俾啲有需要嘅過路嘅一啲車主去泊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耀培咧就系香港汽车会会长，同我哋讲到呢个荃湾海盛路嘅一个停车场有一个先导计划，就系、是、有啲嘅自动泊车系统喺度。咁由寻日开始已经投入服务噶啦，成个租期咧就系呢块地系上年十二月批嘅，就系话个租期系有五年，咁之后就系按月续租啦。呢一个嘅自动泊车系统咧系话有六组啊，叫做拼图型嘅系统组成啊。头先提到话成个车场其实个车位就200多个嘅。不过呢个自动泊车车位咧就70多个咁，会唔会你自己都有兴趣咧？可能呢段时间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呢个自动泊车系统。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56%，仲有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是美国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撰写最具影响力的一本著作，亦都是他第一本被翻译成为中文的作品。这一本书虽然在1987年写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本书的经典地方却越来越多被广泛地认可。 中国著名企业美团的创始人王兴曾经对这本书这样评价，有一本书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叫做《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游戏却是与边界，亦即是和规则玩，探索改变边界本身。实际上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无限游戏，这个就是你的人生。死亡是一个不可穿越的边界，和它相比，其他的边界都并不重要了。而著名科技书籍《失控》的作者海文·海利亦都曾经提到，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改变了我对生活、宇宙以及其他一切事情的看法。 可能因为卡斯是一位宗教研究学者，书中他的用词非常简单，但意义却非常深远，内容上直击人心。同时他采用了一种格言式的写作方式，令书的内容十分精简，不容易全部理解，但这样在思考上可以充满无限延伸的空间。 书中卡斯展示了世界上两种类型的游戏，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有限的游戏目的在于赢得胜利，它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游戏规则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则让游戏永远推进下去，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同时亦都没有赢家。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于延续游戏。 这一本书的观点能够扩阔读者的思考和看待问题的视野，是值得多次阅读、值得经常翻阅的一本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作者詹姆斯·卡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